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61集，风姑姑。展昭轻轻松松上了那块突出的山石，果然就看到一个女人平躺在那里。展昭落到她身边低头看，借着月光就见是个30来岁的女人，长得眉目清秀，甚是好看，长发披肩，一件锈红色碎花的长裙，外头一件鹅黄色的坎肩，脚上一双鹿皮靴子。这身打扮其实挺奇怪的，现在的女子真的很少这么穿。坎肩是西域女子会穿的，碎花裙只有上了年纪的村姑才会穿，还有那双鹿皮靴子是牧马的外族才穿的。 这四不像的打扮呀，不过还挺好看的，看着挺正经。 展昭边打量边蹲下，伸手探他的鼻息一探，展昭叹了口气，觉得遗憾已经没有呼吸了。展昭看了看那姑娘，有些无奈， 好好的一个少妇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哎，不知道有没有孩子，家里人知道了要疼死了吧。 想着，展昭觉得总不能让他暴尸荒野吧，就想伸手将他的尸体带下山。可他刚想伸手去搬尸体，突然那女尸一睁眼，这月黑风高的，万籁俱寂的半山腰，一具已经完全没了气息的女尸突然一睁眼，也亏得展昭胆子不小，不然非吓死不可。就这样也受不了啊。展昭一惊，再看只见那女尸就是直挺挺的睁着眼睛望着头顶的天空一动不动。 我不是刚才没测准，人还活着。 于是展昭又伸手去测了测他鼻息，但还是没有呼吸。这次为了谨慎起见，展昭抓住他手腕子测了测他脉搏，果然没脉。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死不瞑目？这女的有冤屈，无处伸冤，所以才自尽的？有没有那么邪乎呀？ 想到这里，展昭伸手轻轻将那女尸的双眼合上，女尸闭上了眼睛，直挺挺不动。 啊！ 这时，山下白玉堂觉得展昭上去有一会儿也没个信，有些担心。 找到了吗？ 找到了。 展昭想回答一声已经死了，可话没说完，就见那女尸又睁开了眼睛。这下展昭也毛了。 哎呀，我见过那么多死尸，没见过这么爱睁眼睛的。 展昭也有些较劲了，就又想伸手去给他合上，却见那女尸的眼珠子突然往他这一侧一斜，黑漆漆的眼珠正盯着他看呢。展昭蹦了起来，立马炸毛了，这玩意儿绝对有鬼，哪有尸体眼珠子还会转呢？众人耐着性子在下边等，心说展昭是说完了还是话说了一半，死没死啊？而此时展昭站在山崖边警惕地看着那跟自己对视的女尸，只见她突然坐了起来。展昭微微张了张嘴，不太确定自己是撞鬼了还是遇到了什么武林高手。那女尸坐起来之后突然捂着肚子弯腰， 好疼啊。 听动静似乎是哭了起来，貌似还说痛啊什么的。山下众人皱眉侧耳听着，是还活着吗？好像有女人的哭声。 这荒山野岭的自尽一定有天大的冤屈，让展大哥问问，带回去给爹审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这么巧。展昭看看那女子，想着是不是摔坏了或者摔傻了，难道刚才是突然摔断气了然后回气了？也不是不可能，总比女鬼什么的靠谱。要说是武林高手感觉不到内劲也不太像。见她痛苦状， 展昭蹲下看他，再仔细感觉了一下，依然感受不到任何的内力，看样子就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 你没事吧？ 负心郎， 原来是被人负了，所以想不开跳崖了呀。 展昭刚想安慰他几句，突然就见那女子一伸手，展昭微微一愣。 手法真快啊！ 女子点住了展昭的穴道，展昭蹲着不动，看着那女子。女子抬起脸来，一双大眼睛在月光下显得很灵气，又有点诡异。她索性盘腿坐好，拖着下巴左右端详展昭，最后摇头：“ 太瘦了点，肉不多的样子，估计不好吃，塞牙缝都不够呢。” 莫不是碰到了黑山老妖，或者什么妖怪成精，跑出来骗人吃的？ 哎，小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那女人索性侧身躺下，拖着脸瞧着展昭，跟逗他似的。 我叫展昭。 展昭啊，你有心上人没有啊？ 你问来干嘛？ 你心上人胖不胖啊？ 哼，我心上人胖不胖关你什么事儿？ 女人眯起眼睛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不知道。 我是黑山老妖。 真的黑山老妖？ 我今天是专门出来找人吃的，不过你太瘦了，不如这样，你把你心上人骗来，我吃他，放了你，怎么样？ 好啊。 女人微微一愣，眼神冷了几分。 好？ 那是啊，我心上人是个小胖墩儿，可肥美了。 啊切！ 山下，白玉堂突然打了个喷嚏，众人都看他，小四子伸手摸他脑门，没伤风，然后继续仰脸等着。 展大哥干什么呢？怎么好像还有说话的声音？难道和那跳崖的是认识的，还是真的在深渊？ 那女子听到展昭的话似乎愣了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 小胖墩？ 嗯。 展昭点头，察觉到这女子似乎是知道些什么，但又不确定她的身份。 叫什么名字啊？ 叫好子，可胖可胖。 好子，难道弄错了？ 弄错什么呀？ 展昭一歪头，老妖一愣，就见刚才原本不能动的展昭此时已经蹲到他身边了，而且双手托着下巴，正笑眯眯瞧他。老妖一惊，闪到一旁，动作奇快。 果然武功高强，内力掩饰到这种程度也算天赋异禀，而且会归西之功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门派。 女人盘腿坐在展昭对面瞪他：“ 臭小子， 讲不讲道理啊，大半夜的出来假扮成妖精吓唬人，还说别人臭小子。 我问你啊，为什么你的穴道没有被点住？ 我会移穴嘛，这世上没人能点住我穴道，功夫再好也不行。 真的？ 那老妖眼睛里闪过一丝好神奇的表情，好奇地看展昭。 穴位要怎么移呀？ 这是个什么妖怪，眼神看着都像是个小朋友。 这是我独门绝学，不可以教给外人的。还有啊，你住哪儿？深更半夜的在这儿干嘛？ 老妖搔了搔头，扭脸往一旁望，嘟囔了一句：“ 就住附近。” 附近哪里有人家？ 你交给我，我要学医学。 我都说了，只能教自己人。 是自己人？不对，你是负心汉。 展昭哭笑不得，虽然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，不过大致能猜到这人应该是认识他。 而且或许还认识白玉堂。此时山下众人等得实在是不耐烦了，白玉堂将小四子塞给了包岩，一个纵跃上了山。白玉堂呼一声刚上的半截，那黑山老妖突然蹦起来转身就跑，不过裙摆被展昭抓住了，展昭拽着他长长的裙摆。 哎，你跑什么？ 放手，要被发现了。 发现什么？ 展昭话没说完，身后白影一晃，白玉堂落下来了。展昭抬头一看，白玉堂张大嘴，那老妖赶紧捂脸。 姑姑， 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 老妖捂脸面壁，展昭也惊讶，扬起脸看白玉堂。 姑姑。 于是展昭立刻想起来了，之前白玉堂有提起过，他外公有个养女，陆雪儿的小妹，被叫做风姑姑。展昭这会儿了然，难怪行为怪异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武功又那么好了，原来这位就是白玉堂的风姑姑，感情他是来试试展昭是不是负心汉的。白玉堂无奈看展昭，展昭一摊手， 我也不清楚状况呀。 白玉堂见他姑姑还面壁呢，走过去弯下腰仰着脸看他藏在山壁一侧的脸。 这么晚怎么不回应雪宫啊？ 耗子说话声音好温柔，好像在哄小四子的时候。 爹爹说你带心上人回来了，他是负心汉，甩掉他。 风姑姑瞄了白玉堂一眼，随后又扭脸，展昭嘴角抽了抽。 他哪里负心了？ 我让他找心上人来，他都没有说心上人是你，说是个胖墩叫豪子。 白玉堂无语地看展昭。 耗子还胖墩？ 哎呀，月亮好大好圆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